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放肆 扩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有人说国庆长假呢，应该是陪伴家人放松心情的日子，平常工作忙碌的我们也是时候该放下工作了，给自己的心换一个频道，陪家人聊聊天，带孩子去游玩一下，从忙碌的工作当中抽离出来。如果因为惦记着工作而非常的烦躁，不妨在假期当中呢，每天安排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，那除了这个工作时间之外，就不要再想任何工作的事情了，这样就可以全身心的享受假期了。 不想承认，但是我们理想的生活其实就是天天宅在家里面，刷刷剧，刷刷微博，玩玩游戏，也不用化妆，不用考虑每天穿什么衣服出门，也不用担心自己做饭，吃饭就点外卖， 想点什么点什么，也不用担心胖和钱。在家里面宅久了，可以随便穿个衣服去楼下超市逛一逛。可能你也会觉得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真的很美好。生活如果每一天都是一场悠闲的假期该多好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一年一度的国庆黄金周。 最近看了一本书叫《余生皆假期》，里面说，一味的沉迷于过去是毫无意义的，你只看着后视镜是很危险的。开车的时候必须专心地看着前进的方向，已经走过的路只要时不时地回顾一下就可以了。今天不管你收获了什么，记得总结收拾好自己，明天重新出发。 我无上荣光。